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不速之客现船舱，兴师问罪怒非常。镇定自若楚留香，细问详情不慌张。 楚留香已经去了很久了，远处的海面有点余火，就像是海上的星光。李红秀呻吟地笑了一声说： 唉，我只希望他不要被人当作鱼捉去就好了。 宋田儿嘻嘻地笑着说：如果有人把他当鱼捉去啊，那个人一定是你的哥哥。 李红秀瞪了瞪眼睛说：有件事情我总是搞不懂， 苏州话明明最好听了，蓉姐却是不肯说。你说的这个话明明像鸟叫，却总是要讲。 宋天儿扮了个鬼脸说： 嗯，偏要讲偏要讲偏要讲，气死你。 话没有说完，整个人突然跳起来，在甲板上又叫又跳，一样东西划出了他的袖子，那是一条鱼。 李红秀拍手大笑说： 妙极妙极，总算是有人替我出气了。 只见楚留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笑嘻嘻地站在那里了，左手抓着一条鱼，右手里本也有条鱼，却已经在宋田儿的领子里了。宋田儿的脸都吓白了，跺着脚要去拧他。楚留香笑着说：刚刚我瞧见了一个你最想见的人啊，你要是拧疼了我就不说了。 宋田儿去拧他的手已经搂住了他的脖子说： 快说快说是谁。 楚留香眨着眼睛， 他的眼睛就像是海上的星光。他笑着说：你最想见的人是谁？ 当今天下谁的琴弹得最好，谁的画儿画得最好，谁的诗做得令人销魂，谁的菜烧的是绝妙天下。 他话还没有说完，李红秀已经拍手说：知道了知道了，你说的那是妙僧无花。 宋田儿拉住了楚留香的手说： 什么，真的瞧见他了？他在哪里啊？ 楚留香笑着说：他一个人坐在一条船上，像是在念经，又是像在作诗。我突然自水中钻出去的时候，那个脸色，只可惜你们没有瞧见呢。 宋田儿说：什么？你认识他？ 楚留香说：我只见过他三次，第一次我和他喝了三天三夜的酒，第二次我和他下了五天五夜的棋，第三次我跟他说了七天七夜的佛。他笑着接着说：说佛我自然说不过他，但是喝酒他却喝不过我。 李红秀忍不住说：那下棋呢？ 我说和了吧，但是这个和尚他却偏偏不肯。 李红秀咯咯地笑着说，哼，除了喝酒打架呀，你只怕什么都比不过人家的。 胡说，至少吃饭我比他吃得多。 李红秀笑得也直不起腰来了。宋田儿直拉他的衣袖说，你怎么不请他来坐坐呀？啊，楚留香说，他本来要来的，但我刚对他说这里有几个女孩子想见见他，他就像是一只中箭的兔子似的跑了。宋天儿嘟起了嘴说，他已经是和尚了，他女孩干什么？楚留香笑着说，就因为是和尚才怕呀，若不是和尚就不怕了。李红秀娇笑着说，他若不是和尚啊，我保险他来得比兔子还快呢。苏蓉蓉温柔地笑着说，我听说呀，此人乃是佛门中的名士，不但诗词书画样样绝妙，而且武功也可算是高手啊。楚留香说，嘿，岂止是高手，简直可以说是少林弟子中的第一高才呀。只可惜他实在是太聪明了，精通的实在太多了，名也实在太大了，是以少林天湖大师册立未来的掌门时，竟选了个什么都比不上他的无相。李红秀说，那我看像他这样的人对这种事想来那也不会在意的。楚留香抚掌道，哼哼，不想李红秀竟是无花的红颜知己。苏蓉蓉说，他自然不会和这件事情有关系的。你还瞧见别的人了吗？楚留香说，这些尸体都是从东面飘来的，东面海上的每一条船我都瞧过了，除了无花之外只有一条船是武林中人。什么人呢？那条船上是丐帮的四大护法、四大长老以及他们新任的帮主。你可知道任老帮主去年已经死了，新任的帮主你猜是谁？谁？你再想想看，他是我的朋友，酒量跟我差不多，饭量跟我也差不多。啊，对了，有一天还为你画了一幅像。什么？莫非是南宫翎？就是他。怎么？他居然会做丐帮帮主？可见江湖中风气已改，不以老成持重为美，也不再讲究年龄的大小，也开始注重人的才气。啊，这倒是可喜可贺的事。李红秀说，南宫翎自然也不会和这件事情有任何关系，所以，楚留香苦笑着说，所以我也没法子了。苏蓉蓉柔声说，你没法子最好，我也不想多管这种闲事。楚留香瞪着那块帆布说，你们想想这五个人是否有什么共同的地方。比如说 他们都是人。 楚留香苦笑着说，哎呀，除了这一点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了吗？ 再想想。苏蓉蓉盈盈地站起来， 你要想啊，下仓去想吧。啊，我去为你们泡壶浓茶。哎，你们想一夜也没有关系， 可是谁也不准坐在这里吹风了啊。 船舱建造的精巧而华丽，绝没有一寸地方浪费，也绝没有一件东西让人瞧不顺眼。走下了楼梯，是一间精致的居室，灯光慢慢地照下来。这黝黑的船舱里渐渐有了光亮。走在前面的楚留香突然停住了脚，就好像突然被一根钉子钉在了地板上，再也动不得了，因为这个舱中竟然有了人，一个女人。只见她背向着门，坐在楚留香平日最喜欢的椅子上，从后面望过去，只瞧见那高挽的云鬓和一只手。那是一只绝美的手，此刻这只手上拿着一只杯子，杯子里倒的是楚留香平日最喜欢喝的酒。啊，他倒是一点都不客气。楚留香、苏蓉蓉、李红秀、宋田儿四个人都愣在甲板上了，张大了嘴，说不出话来了。这个女子，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她竟然全不知道。也许她是在楚留香已经下海的时候进来的，但是能够瞒得过苏蓉蓉、李红秀、宋田儿的耳目，这本事那可是不小啊。只听一个优美但冷漠的语言缓缓地说，进来的可是道帅楚留香啊。楚留香笑着说，呵呵，不错，在下可是走错了门了。这个女人冷冷地说，没有走错，这是你的地方。楚留香笑着说，既然是我的地方，姑娘你却怎么会坐在这里呢？因为我高兴。这个理由不错，实在是不错。楚留香大笑着说。那个女子说，此外我还听说，楚留香对女孩子是从来不会拒绝的。他突然转过了椅子，面对着楚留香，灯光就照着了他的脸。若说世上有一种女子的脸能够使男人停止了呼吸，那么就是这个女人的脸了。若世上有一种女子的眼波能够使男人的心跳停止，那就是这个女子的眼波。现在这双眼波正凝住着楚留香，他悠悠地说，怎么现在这个理由够了吗？楚留香讷讷地说，不错，这个理由突然变得够好了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他的眼光终于自这个女子的脸上移开，才发现这个女子穿的是雪白的轻纱长袍，才发现她腰间束的是银色的丝条。那个女子缓缓地说，现在你只怕已经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吧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哎，我宁可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世上若有我不愿意打交道的女孩子，那就是神水宫的门下。那个女子突然站起来，转了个身，自架上取下了银壶，又满满倒了一杯酒。楚留香心痛地叹了一口气说，我很想知道，你到这里来，除了喝酒，还有什么别的事？他一面说，一面拉过了那张椅子，赶紧坐下来。那个女子侧着头，盯着他的脸，一字字地说，傲慢、无礼、冷酷。 但却有一两点能够叫小姑娘着迷的地方。唉，你果然跟传说中的样子分毫不差呀。 楚留香说， 多谢了， 却不知道江湖传说中 有没有提到我另外一件事啊。 什么事？ 若有陌生的女子跑进我的船舱，坐我的椅子，喝我的酒，我常常会把她扔到海里去的。尤其是这个女孩子自以为很美，其实并不太美的时候。说到这儿，楚留香舒服地伸长了腿，准备欣赏这个女孩子生气的模样。这个女子果然气白了脸，手在抖。李红秀赶紧走过去，自她的手里轻轻取过了那个金杯，嫣然笑着说，姑娘不要摔杯子啊，我去换个铁的来好吗？那个女子的脸色由青转白，由白转红，突然又展颜而笑了。 很好，是啊，你们都很有趣儿啊，但是现在说笑的时候已经好吗？ 那个女子的脸色由青转白，由白转红，突然又展颜而笑了。 很好，是啊，你们都很有趣儿啊，但是现在说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 楚留香说， 哦，你准备哭了吗？ 那个女子冷冷地说， 你若不还我东西，只怕连哭都哭不出来呀。 楚留香说，还你？ 我借了你什么东西了吗？ 那个女子说， 你没有借，自然没有借，天下的人都知道楚留香从不向任何人借任何东西的。 她冷笑了一声，接着说， 你是偷啊。 楚留香皱着眉说， 偷？ 我偷了你什么？ 天衣山水。 楚留香的眼睛突然睁圆了，他失声说，你说什么？那女子一字字地接着说，天衣山水。 楚留香动容说，你是说？ 你是说 你们宫里的天衣山水 被人偷去了？ 那女子说，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总不会是骗你玩吧？楚留香的眼睛里射出了很愉快的光芒，他喃喃地说， 哈哈哈，妙极了，妙极了， 一切事情都变得更有趣儿了， 却不知你们的天衣神水被人偷了多少。 那女子冷冷地说，不多，才不过几滴， 但却已足够使30几个武林一流的高手不明不白的一命呜呼了。假如使用正确的话，37个。苏蓉蓉轻轻地抽了一口气。 你认为那是他偷去的？ 除了道帅楚留香，还有谁能自神水宫中偷走一草一木呢？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 啊，多成夸奖。如此说来，我若说未做此事，你是绝对不肯相信的了。 那女子说， 你能使我相信吗？ 楚留香说：“也许啊，也许能啊。” 他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拉住了那个女子的手，说：“至少 你得先让我带你瞧样东西，我可以保证这样东西很有趣儿，非常有趣儿。” 那冷漠而骄傲的少女也不知怎的，居然就这样被拉了出去了。 苏蓉蓉叹道：“哎，他呀，要想拉一个女孩子的手，只怕是没有人能拒绝了。” 宋田儿眨了眨眼睛说：“ 深水宫门下要都是男人就好了啊。” 李红秀笑着说：“ 女人也没有关系嘛，不过最好丑一点。” 宋田儿咯咯地笑着说：“要是能丑的像母夜叉，那最好了。” 帆布被掀起来了，那尸身在星光下看起来更是狰狞可怖。楚留香说：“你先看他，你总该认识他吧。” 那女子的目光凝视着被人砍去了一肩的少女的尸身，她就像是瞧着一块石头似的，她的脸上木然，全无表情。她冷冷地说：“ 这不是神水宫门下的弟子。”“ 什么？不是？”“ 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个人。” 楚留香 摸了摸鼻子，像是刚刚被人迎面打了一拳， 他苦笑着说：“啊， 我本以为神水是被你们自己宫里的人偷出来的，我本来以为就是他，但是现在……” 那女子冷冷地说：“ 现在你还觉得有趣儿吗？”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神水宫中出奇闻，道帅无端惹祸根，乔装改扮查悬案，太平周客入凡尘。 楚留香喃喃地说，这个女子，她既非神水宫门下，为何要做这样的打扮呢？这自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而是那个人把他扮成了这个模样，来引起别人的错觉。那女子说，错觉？什么错觉？ 楚留香说，那个人要别人都以为扎木合就是被这个女子害死的，那么现在他既然也死在扎木合的手中，一切事情便都可以结束了。 那个人显然不想别人再对这件事情继续追究。只可怜呐，这个女子就做了那个人的戴罪的羔羊。那个女子悠悠地说，你这样说，想必一定知道那个人是谁。 楚留香哼了一声说， 但愿我能知道。 那个女子的嘴角泛起了一丝恶意的微笑，但是楚留香却不让她说话，她手拉着她的手，眼睛瞧着她的眼睛说， 冷姑娘， 你若想把这件事情的谜底揭穿，你就必须信任我， 必须。 那个女子终于笑了，他说，我不姓冷。楚留香的眼睛闪着光说， 那么你该叫什么？ 那个女子的脸色又沉起来，冷冷地说， 就叫我冷姑娘吧。 楚留香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， 第一，我们先要研究的是那天一神水既不能换取财富，也不能助长武功，那个人为什么要偷呢？ 女子冷笑着说， 哼，这该问你呀。 楚留香接着说，那天一神水唯一的用处就是害人，而且不知不觉地把人害死，他费了许多的力气才偷来这天一神水，那显然只有一个原因。 这个原因性足够了。 楚留香接着说， 由此我们便可以断定，偷水的人所要害的人，必然不是普通的毒药所能害死的，也不是偷水的人自己的力量所能杀死的。 那个女子点头说， 是的，不然他何必冒险偷水呢？ 楚留香说，但是他若是真的能自神水宫将水盗去，世上还有几个他杀不死的人呢？啊， 能自神水宫中盗水，那要像你这样的身手啊。 由此可见， 他盗去神水，必定有人在暗中相助。 你的意思是说谁？楚留香的目光凝视着女子说，神水失窃之后， 你们宫中可有人失踪？女子冷笑着说： 哦，原来你的意思是说本宫弟子有人在暗中助他盗水，所以盗走了神水之后，自己也畏罪潜逃了，是吗？ 难道这不可能吗？ 自然可能。哼，只可惜数十年来本宫的弟子却从无一人逃走，更绝无有人失踪的事。 楚留香皱了皱眉，想了想说： 那么神水失窃之后，你们宫里难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？比如说是不是有人自杀而死呢？ 说到这儿，这个女子的神情立刻变了，她说： 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？ 楚留香的眼睛亮起来了，她大声地说： 哈，的确 有人自杀而死吗？是吗？ 她为什么自杀？ 为什么？ 那个女子厉声说： 本宫中的事也是你随便问的吗？ 楚留香捧起了她的手，缓缓地说： 冷姑娘， 这件事你一定得告诉我，只因这件事就是关键，你一定得相信我。 那个女子把手抽出来了，她背转了身，默默地站了很久，一字一字地说： 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，既美丽又多情，年纪也最轻。啊，既然已经死了，我不能再说他。 楚留香目光闪动，他说： 是不是因为有了身孕自觉无颜见人了？ 那个女子没有回答，将一只垂下来的手紧紧捏住了衣带，显见的她的心里充满了悲愤和激动。 楚留香大声地说： 这就对了，这个女子一定是已经被那个人骗去了身子，然后又在那个人的胁迫之下盗出了神水，但是那个人却没有遵守诺言将她带走，所以她只有死这一条路了。那个女子忽然颤抖起来，大声地说：住口！ 楚留香叹道： 这是千古以来多情的少女们都难免遭遇到的悲惨的命运，你与其为她伤心，倒不如设法找到那个人为她报仇。 那个女子豁然转过了身子，颤声说： 要怎样才能找出那个人？楚留香沉吟着说： 临死之前，那个女子可曾说了什么话？ 眼前的女子眼睛里满是泪水，她黯然说： 她只是说，她只是说对不起肚里的孩子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 楚留香说，他为何不肯说出那个人是谁，仍然生怕别人伤害到那个人呢？ 唉， 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，竟能令这个少女对他如此的痴情呢？ 那女子惨然道：他的确从来没有提到过那个人， 他根本从没有提到过任何的男人，我们实在做梦也想不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。 楚留香说：怎么，平时他没有相识的男子？ 是的， 他几乎从来就没有和男人说过话。楚留香说：怪事啊， 怪事啊， 今天怎么会有这么许多的怪事啊？五个素不相关的人竟会死在同一时间，死在一个地方。神水宫中的神水竟会神秘的被窃，一个端庄淑静、从不与男人说话的少女竟然会有了身孕。而这三件事看起来也绝不会有什么关系，竟偏偏又纠缠在一起。他抬起头喃喃地说，这种事谁能解释？那女子说，你 什么？哈，什么？我？ 你？那女子盯着他厉声说，为了你自己，你必须把这个谜底揭开。 但是， 哼，但是线索呢？ 线索呢？我几乎完全没有线索呀。 线索必定有，你自己找出来。 说完，女子又转个身，背对着楚留香，一字一字地说，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你若找不出来，神水宫就要来找你。 楚留香说， 你为什么要转过身去？ 难道你 面对着我的时候就说不出什么不讲理的话吗？那个女子不再理他，从船旁缓缓地就走到了船尾。 船尾的阴影里有一只精巧的小艇，他飘身掠下去，小艇竟立即划开了。 楚留香倚在船舷上，静静地瞧着他。星光灿烂，倚轻舟仿佛荡漾在星海里，风舞的轻纱更像是仙子的羽衣。 那女子忽然回过头，嫣然一笑说， 我的名字叫宫南燕。楚留香伸长了两条腿，他舒服地躺在椅子上，他的目光蒙翅地凝住着杯中琥珀色的漩涡，喃喃地说，她的确很美呀，尤其是那一笑啊，天上的星光，海上的星光，似乎全都映在了他的脸上，然后再悄悄地落入那神秘的黑夜。黑夜。 李红秀淡淡一笑说，一个月之后啊，你只怕就不会再觉得她美了， 尤其是她的剑顶住你的脖子的时候。楚留香笑着说，他不用剑的。 那他用什么？菜刀啊？ 他用的是菜碗。 菜碗？嗯。不用菜碗怎么能够接得住打翻了的醋瓶子呢？ 宋田儿痴痴地说，你可不能得罪他呀，我看呢，他比宫南燕可厉害得多。 这个时候他居然没有再说家乡话，只因为他怕李红秀听不懂。 楚留香说， 哦。 宋田儿弯着腰喘着气笑着说， 宫南燕最多不过是神水宫的弟子，但我们的李红秀姑娘却是神醋宫的掌门人。 李红秀扑上去咬着牙说， 小鬼，你要不要命啊你？ 宋田儿笑得缩成了一团说， 荣姐救命啊，神醋宫掌门人好厉害哟。 两个人笑着打着，一个逃一个追，都跑出去了。苏蓉蓉瞧着楚留香柔声说， 哎， 你现在想怎么办呢？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。是啊，到现在为止的确还没有丝毫的线索可以寻找，但是现在我们总算已经知道那个人必定是个美男子，否则那个少女怎么会对他如此的痴心呢？ 苏蓉蓉笑着说，女孩子并不一定喜欢英俊的男人的。 楚留香展颜一笑说，那么以你想，这个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 苏蓉蓉说，我认为他必定很会说话，很聪明，很会讨女孩子的欢心，也必定风流得很。年轻的女孩子对这种男人，那永远是没法抗拒的。 楚留香说，但是这样的男人能够进得了神水宫吗？ 苏蓉蓉说， 这种男人入了神水宫，只怕是不能活着出来了。世上能活着走出神水宫的男人，只怕根本没有几个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所以啊，我不得不求你做件事了。哦，你可是要我到神水宫去？ 我只是担心你的身子。 哈，你以为我真的弱不禁风啊？ 不知道你能不能找着你的表姑，问清楚平日究竟有些什么男人能够进出神水宫，再问那死了个女孩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平日喜欢做些什么事，最好能够找出这个女孩的遗物，她要是有书信留下，那就太好了。 苏蓉蓉说，好吧，天一亮我就动身。 楚留香温柔地瞧着他说，好，只是你。 苏蓉蓉轻轻地掩住了他的嘴，笑着说，你要说的话我都知道了，我走了以后你呢？ 楚留香说，七天之后我在济南大明湖边的风雨亭上等你。 苏蓉蓉说，济南，那岂非朱砂掌一派的根据地呀？ 楚留香说，海南派、七星派都离此太远，扎木合更是远自关外而来，我唯有希望能自朱砂掌门下的弟子的口中打听出一些消息。 但你可得分外小心呐，他们若是知道你， 他们虽然恨我，但还是拿我没有法子。楚留香突然摊开了手掌，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个小巧的水晶瓶子，他拔开了瓶塞儿，一种神秘的郁金香的香气便布满了船舱。楚留声慢声地说，道帅，夜留香，销魂 不知在何方。 苏蓉蓉笑着说， 哎， 你可是又要我为你四方留香了。 对了对了，你一路上不妨为我留下一些香迹，让别人永远摸不透我的行踪究竟在哪里，更不会想到我已经到了济南。 苏蓉蓉说，但是 你这次又想以什么身份出现呢？ 朱砂掌门下大多是富豪子弟，我若要他们信任我敬重我，唯一的法子那就是装的比他们更好过啊。 他懒洋洋地站起来，将那摆满酒樽的柜子轻轻地往旁边一推，柜子的后面竟又出现了一个窄小的门户。这秘密的窄门之后是一间奇异的六面舱，六角壁上都镶着镜子，一盏灯光就能使这舱有10倍的明亮， 沿着禁壁是一排低矮的木柜，有几百个小小的抽屉，每个抽屉一都编着号码儿，就像是药铺似的。苏蓉蓉倚在门上笑着说：“ 你要的只怕是63号吧，也可能是113号。” 楚留香随手拉开了63号抽屉，里面有一套用结实的深蓝色的绸缎制成的衬衫，看起来也只有五成新了。另外还有一双结实的布靴子，一只用鲨鱼皮制成的黑色的小袋子，一本薄薄的纸布。楚留香皱着眉说：“ 这个号码对吗？” 苏蓉蓉说：“ 大概不会错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但是我看这个衣服，它就不像是富豪穿的呀。” 苏蓉蓉说：“济南城中的行商最殷实的只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山西钱庄的大老板，而山西钱庄他的老板舍得穿这种衣服，那已经算是很大方了。” 楚留香失声说：“对了，我竟忘了山西人的银子大多都是用药石煮过的， 有时候我还奇怪呀，他们存下那么多的银子，那是为什么呢？” 楚留香拿起那个纸布翻了翻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姓名马百万，身份山西四通钱庄大老板，年纪40出头，嗜好没有，特征走过有水的地方一定先脱下靴子，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想法子先用别人的雨伞，身上永远带着一种许久没有洗澡的味儿。”楚留香还没有看完，赶紧把这个布子扔回了抽屉，紧紧地关起了抽屉，长长地叹气了一声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你要我扮成这个样子，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呢。”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